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zor Mix， 节奏驾到。Here comes the beat。 今天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的时间，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耳边的音乐支持来自于 DJ 制作人 Agent H Soul Survivors 带给我们的作品 The Autumn Collection、啊、那么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 mixtape， 这样的混音带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比较舒爽的一种持放的听音享受，能够伴随我们去进行健身或者是做家务或者是学习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哈。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注意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周一到周五并没有，所以周末的时间就要这样放肆听下去。周末愉快。 Listening to Raise the Max， 节奏驾到。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your tempo。 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DJ 制作人团队 8&H So Survivors 带给我们的作品叫做 The Autumn Collection DJ Mixtape，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大家周末愉快，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到这样的一种 Electro House 的作品内容，希望您可以来喜欢。那当然也可以把音量稍微开大一些，让自己的耳朵听得更加真真切切一点点。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戴上耳机去聆听一下我们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舞曲的连盘。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常小航，欢迎大家了解歌单，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就可以喽。 When you come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会听到了一点点好像是萨顶顶的声音的质感哈。那我们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会发现女生的声音特别容易被这样的一种背景音乐所提炼出来，那是因为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当中呢，经常会有很多的制作人们，他们会跟一些女歌手们进行合作，比方说呢，像 Alan Walker 让我们来通过一首 Fade It 就了解了这样的一个DJ 制作人本身。女歌手是谁并不重要，但是再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用这样的一段音乐过程激发自己的一种能量跟活力，来可以多吃一点棉花糖哈。为什么呢？因为棉花糖它够有更大的一种弹性，多吃了以后呢，会让我们整个这样一个音乐血液好像更加容易去迸发起来哈。 OK， 来自于 H&H 的 Soul Survivor 带给我们的 The All Time Collection，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多听会有好身材哈，来一起动起来吧。Without you, I have no fear.

个版本，并且强调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是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黄启团带来新书《圈层突破：如何打破人生的壁垒》，探讨话题圈层突破究竟能不能实现。黄启团整合多年的学识与经验，详细解读限制性信念与行为模式，以及如何让生命突破原有圈层，走向更高层次。艾琳·鲍尔所著《中世纪人》近日出版，作者通过账本、日记、书信、记录、遗嘱以及其他一些权威的文献资料，生动地再现了中世纪时六个普通人的生活，让我们看到中世纪生活的方方面面。书中生动的插图和作者幽默的笔触，使得这部学术著作极具可读性。保罗·兰德所著《设计的意义：面试》，这本书以平面设计的实践为关注点，阐述了优秀设计作品的创作过程以及其中蕴含的激情，抨击了对流行和时髦的盲目追求，写作风趣而富有启发性。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呢，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最后的一个时段的节目了哈，这14个小时很快就要过去了。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也是要跟您去继续分享这样的一些个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内容了。那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最后的时间当中呢，还要跟您去分享一下这样一段神奇的串烧。我们也是为您汇集了一下在2018年11月份当中的在英国的 Club Chart 这样的一个俱乐部榜单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听到这个 Top 50 啊，前五十位的一个俱乐部榜单音乐内容的串烧。听过之后，你就会知道英国人他们目前来讲在听什么样的一些个最新鲜、最热辣的这个电子音乐和舞曲内容了，是不是？我们可以到时候也借鉴一把，是不是？带着串烧进入到夜店里面去，然后我们拿着身边的小音箱，嘣嘣嘣放一放啊，或者来一块广场舞，配合这个将近10分钟的音乐，来感受一把来自于英国的最新的榜单串烧 Club Chart。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大家，祝您周末愉快。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I just got here. Can you do the fandango? Can you do the fandango? Can you do the fandango? Can you do the fandango? Can you do the fandango? Can you do the fandango? Can you do the fandango? Ooh, if you play, I'll be the same. I'm all about the place. 5:45，再次感谢您热情关注我们今天四个小时的节奏驾到的节目直播了。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当然也欢迎您马上关注一下新浪微博，找到我的微博叫做主持人常小航，看一看我们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歌单都为您按照顺序列好了。当然同时也欢迎您能够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回放内容啦。当然我们也稍后希望您继续关注更多的精彩音乐内容，包括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节目。我们明天中午12点钟再见了各位，拜拜，周末愉快。 Give me some groove. Tell me why you failed to see Thomas Blind's eye. Demon Jimmy lies into another time. The situation, the circumstances so bad.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A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熟悉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全北京都在听的声音。 嘿，这里是 Rhythm X 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Here comes beats。 5年，520期的节奏驾到，让周末的音乐陪伴成为一种习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融合爵士、欧美流行，持放 Remix 电音舞曲，节奏驾到，用温暖表达。